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任安乐笑容一顿，看着洛银辉问道：“ 你是洛家小姐洛银辉？”“ 嗯，姐姐是。”“ 我是任安乐，听过吗？” 洛银辉小脸一垮，随即又堆满笑容：“ 你是晋南的大土匪，也是咱们晋南的巾帼英雄，还是大晋的上将军，我自然听过。” 看着伶俐可人的洛银辉，任安乐哈哈大笑：“ 走吧，晋南的土姑娘，咱们一起进去瞧瞧，看看京城世家公子稀罕的贵女都是些什么模样，咱们也好学着点。”“ 嗯。” 洛银辉连连点头，抓住任安乐的手朝大殿走去。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回廊里，一身白色长袍、面如冠玉的青年笑得颇为无奈。待两人走后，他才转头对着一旁的侍女浅笑道：“ 我身体微恙，殿下免我入行，不知东宫可有休憩之处？” 宫娥脸庞红得发烫，被青年一望，更是连头都不敢抬，声如文瑞：“ 回公子，花园有一石亭，公子可以去此处休息，我替公子领路。”“ 多谢。” 宫娥说完，握着灯笼，急急领着洛明熙朝回廊外的假山走去。大殿内，众人早已正襟危坐，临近门口的笑声并不小。见刚刚入殿端坐于上位的太子殿下正好整以暇地望着殿门口，大家都对这位名震京城的新贵将军更加好奇起来。众人心思还未落，懒散随意的脚步声在大殿门口响起，众人抬眼皆是一怔。粉雕玉砌的少女可爱娇憨，如东安侯府家的小姐出现时让人眼前一亮，但她身边立着的女子却让整座大殿瞬间安静下来。墨黑的广袖长袍，印着浅色花纹的长靴，腰间斜插着一把锦扇，长发挽于颈后，嘴唇轻抿，目若灿星，一身古时晋南雅士的装扮。如此女子换下将袍，着上晋衣，尽显名士之态，极尽风流。没有人想到上将军任安乐会以男装出席，亦无人料到这身气质竟与他如此契合。一众贵女面色微凝，望着缓步走来的任安乐，不由得自惭形秽。寒夜垂在膝间的手一顿，心底微叹，望着殿门口笑意盈盈的女子，起身扶掌：“ 上将军大驾光临，孤有失远迎，请上座。”“ 哪里哪里，太子殿下大寿，臣来迟了才是。” 任安乐回的随意，一拱手便拉着洛银辉大步朝殿内而去。行过一众惊叹莫名的目光，任安乐极其坦然地坐在左手首位，端起桌上的酒杯朝太子远远一敬：“ 愿殿下身体康泰，早日迎回太子妃，也好绝了臣大不敬的心思。” 众人看着望言不羁的任安乐，目瞪口呆，哪知太子长笑一声，举杯相迎：“ 程将军贵言，若东宫有喜，必请将军为座上客。” 两人默契十足，一饮而尽，似对大殿诸人视若无睹。满殿贵女看着相处契合的二人，古怪之意顿生。太子和任安乐拒了陛下赐的婚事，何以还能相处得如此毫无介怀？众人还未回过神，和太子饮完酒的任安乐已朝大殿中的贵女世子望来，手中酒杯再次倒满。 安乐来迟，自罚一杯，诸位尽兴。 整座大殿有片刻的凝滞，一时间所有人脸上有一晃而过的受宠若惊。无论是威名赫赫的晋南女土匪，还是得尽人心荣冠京城的上将军，对在座贵女而言，今日一见都无法再生出攀比之心，唯胜敬服。女子立誓能如任安乐一般洒脱不羁，除去当年有立国之功的帝家家主，他们还从未见过第三人。临近城门关闭之际，一辆由禁卫军护送的马车远远而来。晚宴已近尾声，戏已陪着唱足。见一众贵女望向寒夜的目光殷殷急切，任安乐难得做回好人，借着不生酒力提前离席。寒夜垂眼看他一身轻松离去，望向大殿面容冷峻，又变成了任安乐入殿之前的模样。午歇酒酣，已入深夜，明眼人一看便知太子殿下无心此宴，众女只觉无力，但仍忍不住对着坐于上首的青年心生倾慕。由始至终能在太子高坐上首间仍然毫无所动的，只有东安侯府的大小姐和一直瞪大眼一个劲儿盯着贵女萌丑的洛银辉。酒席终散，太子起身就要离席，大殿门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看着跑进殿的侍卫，众人面面相觑。今日东宫夜宴人尽皆知，有谁敢在此时来烦扰太子？ 殿下， 何事？ 寒夜停步，望向大殿上跪着的侍卫。侍卫垂头，大声回道：“ 回殿下，宫门口侍卫传话，说是帝小姐已至宫门前。” 侍卫话音未落，众人便愕然瞧见一晚上都清冷自持的太子殿下唇角轻抿，毫不犹豫抬步朝大殿外走去，步履生风。月色余光下，太子拂袖而过，身影很快消失不见。此时东宫假山石亭上，青年拖着下巴望着费了半日力气才爬上来吹风的任安乐，嘴角勾了起来，指着凉亭满是笑意：“ 任将军，此地是我先来，你若想坐得按咱们晋南的规矩来。那你腰间别着的沉香木槿扇我看着不错，便算买路钱可好？” 任谁手脚并用，费了半日力气好不容易寻得一个舒服点打算养神，却被割宰了一刀，都不会高兴的起来，更何况还是任安乐这样的主。他凉凉地打量了一下石亭里的青年，一抬脚踩在石凳上，痞笑道：“ 甭管按什么规矩，我任安乐啊，从来只有劫人的份，还没有人能劫到我身上来。哎，报上你的名号，若是和府上有些旧情，本将军可以既往不咎。” 这两人都是东宫的上宾，一旁立着的宫娥瞧着互不相让的二人左右为难。洛明熙看着面前横行霸道的女子，长笑出声：“ 虽入京城，将军性子倒是没变，我与将军虽未见过，但在晋南也有十年交情，将军莫不是将在下的恩义忘得一干二净？” 任安乐神情狐疑，迎上青年的笑脸，打量片刻，突然道：“ 你是洛家长子洛明熙？” 任安乐见青年不置可否，朝一旁宫娥摆手，神色愉悦：“ 哈，我倒是谁敢劫我任安乐的买路钱，原来是你这只狐狸啊！去，多搬几坛好酒来，今日借的太子的贵地，本将军和老友叙叙旧。哎，去年你借道让我劫杀南海水贼，我任安乐欠你一个人情。”“ 是。” 宫娥看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喜不自胜，忙不迭地踩着小碎步朝假山下跑去。此时四野无人，除却偶尔寻味的侍卫，难见其他人影。半晌后，任安乐端着酒杯行至石亭围栏处，笑意烧脸。秋风瑟瑟，广袖扬起，他将手中的锦扇朝后扔去，正好 落在洛明熙面前。 拿去啊。你不是说滇藏进贡的沉香锦扇可遇不可求，这个啊是嘉宁帝前些时日赐下的。 洛明熙拾起锦扇展开，扇面上誊写的佛经清雅素净，他笑道： 能得此扇，这趟京城之行倒也不虚。 洛明熙见仁安乐懒地应他，摸着鼻子讨饶： 我知道你不愿让我入京，但你一个人在京城，我终归不放心。 嘉宁帝一直忧心洛家成为第二个帝家，若非晋南民风彪悍，他难以掌控，也不会将遂南大营交给你父亲掌管。你如今一入京，身份堪比质子，何必让洛将军忧心呢？ 月色下的身影清冷肃正，洛明熙将锦扇收拢，眼底暖意一闪而过。 嘉宁帝还需要老头子来制衡施家，掌控晋南，不会动我分毫。更何况他有意让银辉入宫，我也不放心银辉一个人来京。 东宫之争干系朝堂，银辉性子单纯，别让他卷进来。 嗯。 洛明熙点头，端坐于石椅上饮酒，神色淡漠，若从远处望来，只会觉得二人关系淡薄。半晌，洛明熙开口问道： 你入京半年，可寻得当年帝家之事的证据？ 任安乐回头，神情漫不经心，眼底肃杀一闪而过。 当年在西北，施家和忠义侯两人分掌兵权，青南山乃忠义侯管辖之内，帝家八万大军被北秦坑杀在此，古云年必定知道真相。 洛明熙垂眼，细长的凤眸掩在柔和的夜明珠光下更显温润睿智。 先借科举舞弊案让忠义侯府名声扫地，再让古云年在西北嚣张跋扈之文传入嘉宁帝耳中，致其君臣相弃。此次江南水灾一事，穆王被禁，忠义侯府失去依仗，只能转投东宫，打东宫妃位的主意。如此一来，势必让嘉宁帝厌烦。忠义侯府半年内在京城的威势一落千丈，朝堂重臣又对他落井下石，近来弹劾他的折子最近多了起来，想必你也处理不少吧。 任安乐将杯中清酒一饮而尽，神色淡淡。 忠义侯受嘉宁帝信任了十几年，要侯府衰落且不受人怀疑并非易事。只要古云年被逼上绝路，我自然可窥当年之事的缘由。 安乐，要还帝家清白非一日之功，切不可操之过急。当年你在东宫曾住过一年，太后、嘉宁帝还有太子对你很熟悉，若非帝承恩一直被圈禁在泰山，他们或许早已发现不妥。 你说的是他？ 任安乐突然打断了他。洛明熙起身循着任安乐的目光望去，视线落在不远处的东宫正殿前，万千灯火明月朗星，东宫大殿的琉璃长瓦下立着一个女子，素白衣袍，容貌端丽，贵气凛然。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